您就明白了 啊。那你给说说， 他在这个嘎子窝子里头啊有个碎泡。 哦，猪碎泡。 哎，碎泡里头灌着水。 嗯嗯， 碎泡嘴儿上呢绑一个气门芯。 哦， 气门芯呢这头呢有黄蜡疙瘩。 哦哦， 把它堵住。 嗯， 堵住之后它在袖口里头，您看不见 啊。 您可别念咒啊，请神，那是假的。 哦， 这回我给你变一回空杯取酒。对，你看见没有，这是空杯。 哎， 我一念咒一请神，跟着就来一杯酒。 哦， 这回上请神了。 嗯， 一二三四五，砰砰，金木水火土，砰砰 啊， 念完了几句，被这个空杯往那袖口里一放。 嗯， 干嘛去了？ 干嘛呢？ 是取酒去了 啊。 他扣那黄蜡疙瘩去了。 是啊， 那黄蜡疙瘩扣起来，他胳膊这么一扎了，这水哗哗哗打里面就流出来了。走啊，张个开，啪一杯酒。你看，你们说哎呦真有酒味，其实那是水，就是水吧，在哪儿藏着呢？ 就是 我不说您哪知道 啊。哎，真不知道。 其实他们也不说。 嗯， 那次我们同台演出，天热， 嗯， 他一扣这黄蜡疙瘩坏了。 怎么了？ 这黄蜡疙瘩化了，往里去了。 往里去了， 扣了半天没扣出来。 嗨， 拿着空杯子，一二三五，咣咣，金木水火土，咣咣，要得戏法变魂，得来点土，咣咣咣咣咣，走啊，长啊，开呀、啊！坏了， 嗯， 那黄蜡疙瘩扣不出来了。 好， 往里去了。 啊、 嗯。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就是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嗯， 脑筋一转，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酒来不了。 嗯， 现挂现编编了这么两句，酒变出来了。 哦，怎么编的？ 哎，要说的无金木春糊涂，要的戏法变还得人家土早敞开，坏了。 嗯， 黄大哥都往里去了 哈。 嗯，天慌慌地慌慌，嘎着我好痒痒，走滋滋，把黄大哥给挤出来了。 好，变出来了， 那水它就流下来了 哈。 走敞开，嘿，您哪知道？ 还真不知道。 所以说他这都是假的。 哎，对， 哎，没有真的。 嗯， 有真的，真有气功。 哦，都什么呀？ 像什么？剑， 嗯， 单，斗，环。 哦，这是真的。 这是真功夫。 哦， 腾宝剑 啊， 你说那宝剑直直扎下去， 嗯， 那是真功夫。 哦， 可是有一样，练的时候不能拿宝剑练。 那拿什么练？ 好，对了，拿宝剑练，真扎坏了怎么办呢？ 就是 到了冬季前拿那白菜帮子。 哦，白菜帮。 哎，白菜帮给它修个尖儿， 嗯， 拿着往里烫。探着探着不恶心了，再往下去。 哦， 这是真的。 嗯， 行了，白得换真宝剑。 哦， 这是气功 啊。哦，真功夫。 哎，还有 什么？ 吞铁球 啊。哦，吞铁球。 哎，那也是真功夫。 哦， 其实那铁球吞在哪儿啊？ 啊， 不是肚子里头，肚子里头上不来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他就吞到嗓子眼这儿。 在这儿 就练这口气功啊。 嗯， 拿这气儿拖着。 嗯， 实在没拖住也没关系。 嗯， 练的时候怎么办呢？ 嗯， 不能使铁球。 那拿什么练呢？ 他使那个棒子面。 棒子面。 棒子面蒸那个小球。哦，也不多头。 嗯嗯， 哎，就是那小圆球。 啊啊， 哎，你吞的时候拿水蘸着把对方。嗯，嗓子眼儿拖着。 嗯， 没拖住吧唧掉下去了，没关系。 怎么 当饭就吃了？ 太好嘛， 天 好。 那是练那种功夫。 哦哦， 其实这功夫 嗯 都不怎么样 啊。这还不怎么样。 哎，我告诉你， 嗯， 我有一手气功。 哦， 真正变戏法的他变不了。 哎，你有什么气功啊？变什么呀？ 看见没有 啊？ 这个茶杯。 对， 这个茶杯， 嗯， 倒满水，我把它喝下去， 蹲裆骑马式， 嗯， 往上叫气，叫上来之后，走八坡，我把这口水喷出来， 哦， 喷出来之后是个水团， 嗯， 哎，过我这脑门吧， 啊， 哎，也就这么高， 嗯， 啪，开出莲花，哼，在莲花上边站一个寿星老， 哦，老寿星， 老寿星， 嗯， 啊，挣多的时间没多的功夫啊， 啊，多长时间？ 顶多也就在那么四五秒钟， 哦， 唰，落在地下，还是水。这是个真正的气功， 好， 我多少年都不变。 哎呀，对了，既然那什么，今天您是不是在这儿给练练这手？ 我看看， 啊， 什么？ 我看看您这个，这功夫。 就您这么一句话，好，既然您这样，您练练我看 啊， 我练练你看看 啊。 凭什么你看看呢？ 我没看见过呀、 啊。哦，没看见过，我就给你看看。你就我学这手气功，那费多大劲呢、啊？ 这费什么劲呢？ 写字拜老师。 哦， 苦学苦练，练了四年， 嚯， 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真功夫。 哦，那没关系。 啊， 您练练，您练练。您练练，练练 练练 啊，对， 练练也行 啊， 不能白练。 那怎么着？ 你得磕头， 磕， 拜我为师， 拜您为师。 哎，对了， 咋的？行，练。 你说这抹稀泥这叫 什么叫抹稀泥呀？啊，拜您为师， 我还别住。 哎，行了，您别走，行了。我今儿个拜您为师，你给练练，我开开眼界。 这可是真诚的， 是没错， 不能有虚伪的。 您放心，绝对是真心拜您为师， 是这话 没错。 怎么样？ 嗯， 我当着诸位 啊， 我练练我这是功夫， 哎， 让大家看一看。 对对对， 可这是功夫，也有几年没练了， 哦， 也可能练成功，也可能啊，差一点。差一点呢，求各位还得多原谅。 啊，谢谢。您这样吧， 哎呀，那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得请神念咒。 哦，还得念咒。 对的，你别去把论念咒。 嗯嗯。 您得给我找个乐器才好。 您需要什么乐器？ 来个铜锣有吗？ 就打那个锣啊。 啊啊！ 哎呦，这锣这可没有。 锣没有， 没有锣啊！ 哎，对，台底有带锣来的， 谁听相声带锣来呀？这没有锣，没有。 哎，这样 啊， 咱来一个代替品， 可以啊 啊！ 没说用什么代替， 那拿你一脑袋当锣， 拿我脑袋当锣 啊？这 那哪行啊？ 那有什么不行啊？你这就是锣， 是吗？ 我这个 锣锤呢？ 那我哎。我这扇子当锣锤儿， 哦， 我拿那锣锤呢，往那个锣上打， 啊、 这不是就行了吗？省得再去找锣去了。 哦，那可以， 是不是？ 我也行。 那个， 您， 咱得试一试，看一看行不行？ 哦，可以 啊， 行，您试吧。 一二三，二二三。哑巴锣， 什么叫哑巴锣呀、 啊？怎么这锣不出声啊？ 废话，我这肉的能出声吗？这 我为什么让你来个代替品呢？ 啊， 我这锣锤下去，这是锣琴，这是锣锤， 嗯， 打你这嘴往出发音，小那锣的声音，一二三，哐哐。明白这意思吗？ 哦，用嘴小点锣。 哎，对了， 那可以，那明白了， 记住了。 行。 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 我你还没吃饭呢？ 没有啊？ 啊？ 怎么了？ 再者来说了，这锣锤下去不响，锣锤拿出来倒响了，这像话吗？ 那应该怎么着？ 你这太慢呐！ 啊，那快着点。 哎，对了， 可以。 一二三，二二三， 咣咣！ 哈。